场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白所作的《寄王屋山人孟大荣》。我昔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七公，食枣大如瓜。中年夜汗主，不妾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所期就今夜，飞步登云茶。愿随夫子天坛煞，贤与仙人洒落花。唐玄宗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因为厌倦了在长安城中御用文人的生活，诗人李白主动上书请求玄宗皇帝放他重归山野。在得到朝廷许可后，他与好友杜甫一起南渡黄河，顺道游览了王屋山中的道教名胜。在这里他们意外结识了一位名叫孟大荣的山间隐士，几个人志趣相投，相谈甚欢。于是李白便挥笔写下了这首寄赠给这位新朋友的诗篇。诗中这样写道：早年间，我曾在靠近东海的崂山上修习道法，参禅打坐，以山中的紫霞作为食物。在梦幻中，我见到了传说中的道家祖师安七生，看到了他那令人羡慕的神仙生活。待到中年时，我有幸拜见了当今的皇上，可惜长安的生活不够惬意，所以我请旨还归家中。曾经的青春红颜已经逝去，头上的白发预示着生命终点的迫近。如今的我所希求的，只剩下道家炼制的仙丹和仙人乘坐的云车。我是多么希望能够和您一起修炼成道，升入天宫，替仙人们去打扫庭前掉落的花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王屋山最初是因为愚公移山的故事而家喻户晓的。当初阻挡住愚公家通行道路的两座大山，一座是太行，另一座则是王屋。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道士进入王屋山中炼丹修仙，道教文化也便在这里逐渐出现。到了唐玄宗时期，受朝廷指派，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来到此地，将道家文化发展壮大，王屋山也逐渐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位列道教十大洞天之首。从河南省西北部的济源市出发，驱车向西行驶约30公里，就进入到了王屋山中。这里的总体地貌分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和平原五个部分，五种地貌高低错落有致，各具特色。 既有巍峨险峻的悬崖峭壁和气势恢宏的层峦叠嶂，也有低矮平缓的山丘和开阔规整的田园风光。山间景色明暗对比强烈，充分体现了道家阴阳调和的意味。除了奇绝的山中景观外，作为道家圣地仙山的王屋山中，大大小小的道观数量众多。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由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组织修建的阳台宫，它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道观坐北朝南，依山势而建。唐代以后的战火曾多次将这里焚毁，幸而之后的宋、金、元、明、清等朝都曾对这里进行大规模修复，得以保存至今。如今阳台宫中保存有大量历朝历代留下的塑像浮雕和石刻碑文，雕刻精美而碑文清晰，体现着这里作为一座千年道场的风采。李白当年踏入仕途，本想能够为国效力，一展才华，然而长安城中的声色犬马让他认识到，当时的皇帝唐玄宗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一代英主了。眼见自己仕途无望，报国无门，李白才重新选择回归山野，纵情于山水之间。其实对于他这样的诗人而言，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世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他才能够挥笔写下那些豪迈的诗篇。我系东海上，崂山参紫霞，亲见安七公，食枣大如瓜。中年夜汉主，不切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所期就今夜，飞步登云茶。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尚远。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人说相思苦，离人心上苦缠绵。我说相思难，山高路远难相见。一点愁，哦，感慨万千。红豆映无言，映无言。红烛为谁燃？今夜你不在身边。头饰腮边美，红红喜字我无缘。一杯酒，哦，思绪万千。忘不回忆，就是缘，就是。Oh

长阳浩瀚出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带着失意就要离开中国回国。抗日战争结束前，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中美空军人数一度达到了4万人。1945年7月6日，陈纳德将军卸任时，中国政府授予他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云南宣布将昆明市区通往乌加坝机场的路更名为陈纳德路。1945年8月1日，中国政府决定当晚8点在新运广场为陈纳德举行欢送仪式。晚上6点左右，上万人赶到现场，想一睹将军的真容。当陈纳德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出现在民族路时，整条街已经是水泄不通了。人们挥着手，含着泪，大声呼喊着陈纳德的名字。陈纳德深受感动，不会汉语的他流着泪，反复用顶好两个字回应着大家。转眼就要到8点了，可是陈纳德的车却被人流堵在路上，无法赶到会场。不知谁最先想到的主意，大家推着车慢慢地往前走，到后来车子几乎被当作轿子抬进了会场，然后推到广场的中央。广场上人们用木头搭了一个台子，用鲜花和松针装饰起来。陈纳德独自站在台上，人群排着队逐个与他握手道别。台上堆满了人们赠送给他的宝石、碧玉、漆器、古董和国画，以及各种条幅和锦旗。止不住的泪水从陈纳德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一个中国人向他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那么博得中国人的人心。淳朴的山城人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出对英雄的不舍和敬重。中国政府则送给陈纳德一把金钥匙，表示中国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欢迎他随时回来。在老百姓赠送的礼品当中，陈纳德选择了一部分带回国。如今在美国飞虎队纪念馆还收藏着十几件，包括做工精美的漆器和蜀绣等。1945年8月2日清晨，陈纳德乘坐 C-47 飞机离开了中国的大地。他从舷窗上向外望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站在跑道边向他挥手。自1937年他从上海港登岸，至今已过去了8个年头。当时他是一个飞行19年的退休上尉，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享誉世界的少将了。陈纳德回国不多日，日本投降。他对自己不能最后参与受降仪式感到十分难受。他说， 八年来，我唯一的雄心就是打败日本。我很希望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的失败。1945年12月，陈纳德重返中国。1946年10月，成立了民航空运队，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运送救济物资。1947年，陈纳德与中国女记者陈香梅结婚。1948年以后，蒋介石军队在内战中节节失利，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给养。1949年，陈纳德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1950年6月，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陈纳德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在长期经受肺癌折磨后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5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美国阿灵顿公墓中仅限的中文文字。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1940年6月，日军一方面展开宜昌作战，大举进攻宜昌，并且准备将其作为进攻重庆最近的空军中转基地。另一方面，日机频繁袭击重庆，中国战鹰一次又一次升空击敌。周志开在陪都上空保卫战中频繁拦击敌机，屡立战功。在当时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主持的座谈会上，当轮到周志开报告的时候，他站起来说：“我周志开攻击敌机3次，未见敌机冒烟或其他被击落之征候。于是第4次攻击，我就钻进敌机群，在他们火网最密集处打完我的子弹，敌人也送了我很多子弹。后来检查的结果，我的飞机上有99个弹洞，一个被炮弹皮炸开的大窟窿。”宋美龄关切地问：“你人呢？”周志开说：“没事啊，好好的。”宋美龄用喜爱和惊喜的目光看着他。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3架 A-29 在13架 P-40 8架 P-66 护航下首先攻炸了敌13军阵地，一架 P-40 被防空炮火击落。任务完成以后， P-40 返回梁山， P-66 转向恩施。寻机报复的日军尾随而来，第90航空师团的8架99式轻型轰炸机，在第33航空师团14架一式陆攻机的护航下朝着梁山飞来。另一架8架轻型轰炸机更为猖狂，竟然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飞向恩施。此时在梁山机场已有12架 P-40 着陆，另有一架迷航的 P-66 和62架美国飞行员驾驶的 P-40 恰好也在这个机场。当有空情报告说有一对战机正在朝着机场飞来时，刚刚落地的飞行员们正在休息棚议论纷纷，为副大队长座机被击跳伞而感到担忧。众人并没有特别在意，大家都以为这是正在返航的 P-66 机队，实际上这是刚刚从恩施转来的另一支日军轰炸机队。该机群在恩施以东遭到 P-66 机队的拦击，这也是日军首次与 P-66 交锋。日方错将 P-66 误认为 P-43。 我第41中队飞行员陈兆济首开纪录击落日军轰炸机一架， 岩村中尉及其机组成员全部坠机身亡。但是日军轰炸机群继续朝着梁山机场袭来，突然梁山东边山脊上出现了七架日军的双发动机轰炸机，这时站长大喊一声起飞，执行这个紧急命令谈何容易，休息棚距停机线那么远，刚刚落地的飞机在加油充弹，就算完成了这些工作，从停机线滑行到跑道上都需要时间，最快也得三五分钟。可是这个时候敌机已经分三批对准跑道冲了下来，飞行员们只有一条出路，迅速疏散，不然高志航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就在这一刻，第23中队长周志开驾驶着 P-40 正在降落，他的战机已经耗尽了油料，勉强在跑道上滑行。无线电警告称，数架不明身份的战机正在飞进机场。周志开跳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命令地勤人员推开他的战机，然后快速爬上了另一架停在旁边的战机。这架战机正是那架迷航的 P-66。该机驾驶员因为受伤被抬离现场救治，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周志开来不及检查油料和装备，数架轰炸机的黑影已在机场东侧进入轰炸航路。周志开急忙发动引擎滑向跑道，时间已经不容许他扣好降落伞和安全带。周志开驾驶着仍然敞着座舱盖的 P-66 在跑道上加速滑行，日机就已开始轰炸跑道，扫射的机枪子弹近在眼前，战机稍稍离开地面升至空中近200英尺，周志开猛拉操纵杆，拉出一个270度急转爬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战机随时都有可能失速。专心轰炸机场的日机没有注意到这个节骨眼儿，忽然翻上来一架战机，占据有利位置的周志开首先盯上了领航轰炸机，沉着等待日机进入射程后一阵长点射，迫使其放弃轰炸，然后顺势又朝右侧另一架日机开火。敌受到攻击的轰炸机群见势不妙，放弃轰炸，朝东侧山区飞离。混战之时，机场上空又出现五架日军轰炸机和12架护航的零式战机。周志开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返回机场与新对手接战，要么继续追击第一支轰炸机群残部。此时周志开仍然没有腾出手来扣上安全带和合上座舱盖，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去和零式缠斗无疑是自寻死路，因此他决定加速追赶逃跑的轰炸机群。周志开首先追上的是落在左前后方的一架轰炸机，进入射程以后他又是一阵长点射，敌机中弹起火，然后周志开又观察到右侧日军轰炸机尾部机枪枪口朝上，射手似乎已经中弹身亡，于是他驾机逼近至约30米处，准备抵近射击。日机立即意识到威胁，转向左侧，希望借用掌机尾部机枪来做掩护。周志开急中生智，首先向掌机开火，日机发动机中弹起火后坠落。最后一架日机此时也难逃厄运，周志开这时才有时间调好降落伞，合上座舱盖，收起起落架，然后从容地朝敌机右翼发动机开火。谁曾想这架日机中弹却不起火，相反日机激烈地摇摆起来，使周志开难以再瞄准射击。周志开冒险把战机靠上前去，摆动机翼示意日机投降，日机却趁机向 P-66 撞了过来，所幸的是周志开及时避开，再次占据有利位置之后，他从容瞄准99式轰炸机驾驶舱， 一个点射，日机终于起火坠落。大平敬人是日本优秀的飞行员，本来即将升任战队司令，却在这一战中被击落身亡。击落他的正是中国空军名将第23中队队长周志开。当周志开返回机场的时候，日军轰炸机群早已离去，梁山机场被炸，有10架中国空军的 P-40 和一架教练机被炸毁，美国飞行员的两架 P-40 也没有能够幸免，跑道被炸得无法着陆，周志开只好转往白石驿机场。令人鼓舞的是，周志开击落的3架轰炸机残骸相继被发现。在收拾日机残骸时，周志开只取了日本飞行员身上的一张小孩的照片。他仔细端详着咧着小嘴天真嬉笑的孩子，轻声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把照片放进了贴胸的衣袋里。一周以后，蒋委员长携夫人亲临空军基地为周志开授勋。在军乐声和掌声之中，周志开健步走上授勋台，蒋介石亲手把青天白日勋章挂在周志开少校的制服上，然后说，你应当知道，这个青天白日勋章是对国家有最高功勋的人员才能够得到的，是很不容易的，应知国家对你希望之切，爱护之深，应本你最大之勇气，良好之技术，再接再厉，去创造更光荣更伟大之战果与事业。蒋介石自己的陆军上将制服上也挂着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当时周志开少校是获此勋章者的空军飞行员第一人，他在获此勋章前还曾获有三等宣威章一枚、五星序奖章一枚、金质英雄章一枚。周志开从此声名显赫，许多人以能够认识他而感到光荣。有一次，周志开在重庆街上遇到了一位陆军上尉，那个上尉很敬重地走上来敬礼握手。周志开觉得不认识他，只是对他笑。那个上尉说，你是周志开吧？上次我随父亲到你们房地给你授勋，所以才认得你。周志开这才想起眼前这位是委员长的公子蒋纬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43年11月，驻汉敌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调集10万日军侵犯鄂西湘北地区，妄图消灭中国军主力，摧毁第6战区的根据地。日军派出的有飞行第16、25、44、45、85、90战队及独立第17、18、55中队，计253架飞机。为了支持我第6战区地面部队作战，我方投入空军第1、2、4、11大队，并由美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协同作战，共200架战机，由空军第一路司令官张廷梦上将坐镇恩施机场指挥作战。这时的周志开几乎每天出击轰炸扫射敌军阵地或者交通线，他刚刚到恩施就立即要求出战。张司令官笑着说，勇气可嘉，但是你不要忘记，现在你是一队之长，作战就应该时刻想到集体的安全和力量，还是等一等。当年12月3日，周志开奉令率 P-40 式战斗机9架掩护高有新中队向我常德守军空投9万发79口径子弹，大队长李向阳则率机9架去前线相机袭敌。他们三个编队起飞不久，便与敌一式战斗机17架、99式轰炸机22架遭遇展开激战，

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中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初六和阿牛生死未卜，人质营地失守，海盗团伙已经满盘皆输了。但是老谋深算的碧荷姐料定在山顶的海哥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于是决定把握着最后翻盘的机会。镜头那边的海哥一脸疲倦， 你终于来电话了，怎么你一身湿漉漉的？ 哼，很关心我呀，你看起来也不太好，昨晚想着我没睡好吗？海哥苦笑，哼，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你这样让我想得咬牙切齿。 多谢夸奖。 哎呀，昨晚我也没睡好，王法带我去你的沉船参观了一下。海哥显然有些意外， 这个兔崽子， 怎么样，你现在知道我是真找到郑和的沉船了吧？ 嗯，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从痕迹学角度看，那里头至少有10年以上没有大动过，我真怀疑那里头是不是有过大批的宝藏。 海哥的眼神充满欣赏。 碧荷，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人。没错，我的确是22年前找到这艘沉船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把值钱的财宝全都搬出去了，所以你找不到刚破坏的痕迹。 碧荷姐想了想道， 你到底找到了多少财宝？不算那些完整的瓷器，金银珠宝大概是9吨半，打捞了8个多。 碧荷姐的眼里不禁闪过一道亮光， 哼，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呀，那么大批宝藏你一个人怎么能弄上岸？ 海哥叹了口气，脸色暗淡了下来。 当时我们是三个人，为要不要破拆整个沉船方便拿宝藏吵得很厉害，后来把船身那个破洞凿大了。如果不是找到了这批宝藏，我现在的地产帝国是怎么来的？你以为我一个穷三代拿什么发家？碧荷姐抓到了一个破绽，所以那些宝藏你们三个瓜分了，那你还能剩下多少？海哥的脸色更难看了。没有分，我全黑下来了。这件事儿我不想再提，我现在没法给你证明，你如果愿意赌一把，我带你下蓝洞拿财宝。当年我只动用了很小一部分就有了今天，可他们给我带来的祸远远多于福。说实话，这些年我看透了，也想通，财宝再多能花的也有限，你想要就全拿走吧。 碧荷姐脸上露出了一个妩媚又狡猾的笑容。行，我相信你。我在海滩，你来接我吧。海哥摇摇头， 不行，我不能离开山顶，你攀绳上来吧。 哼，男人和女人约会，你来接我，这是起码的绅士风度。海哥有些哭笑不得，如果这是约会，那真可以算得上是生死之约了。另外啊，我还有个条件，我得带着我儿子。你这么高大威猛一个男人，我一个小女人实在有点害怕。海哥收敛了笑容， 不，我说过只带你一个人看宝藏，我也没法来接你。 就在这时，山腰处枪响了，海哥脸色一变，着急地问， 怎么回事？这是第二枪了。 碧荷姐面不改色地眨了下眼睛，风淡云轻地说，其实昨晚第一枪是我的徒弟们不耐烦给了阿笨一枪，这第二枪嘛，大概是催我快点解决这件事儿。不过我不知道这一次打在谁身上，希望不是小鱼。 你没有资格动我的人一根毫毛。 海哥气得脸都红了。 阿笨要不要紧？ 哼，放心，他死不了，只要你尽快做决定，所有人都会平安无事。海哥咬了咬牙， 好吧，我现在来接你，你最好不要伏击我，蓝洞的秘密只有我知道，灭了我你就永远也找不到了。 碧荷姐郑重地点了点头。海哥就是这样被碧荷姐骗去了海滩，这也正是山腰的小鱼和崖壁上的王法所看到的一幕。听到小鱼高声呼喊海哥的声音，正在攀岩的王法大喜，这意味着小鱼已经重获自由，而他也可以安全抵达山腰营地。飞机的轰鸣声在小鱼焦灼的呼喊中远去了，小鱼沮丧得差点站不住，此时却听到了王法的声音， 小鱼，小鱼。 小鱼向山下张望，大喜过望地看到了他的心上人。 啊，你怎么脱险的？那下海盗呢？ 王法一边奋力上攀，一边气喘吁吁地回答， 初六被沉降流带走了，阿牛可能被鲨鱼吃了，我把他们的枪全缴了，放逐了魔兽世纪号，他们逃不出这个岛了。不过碧荷姐和资金现在应该上岸了，你这边怎么样？ 王法每说一个事实，小鱼都发出惊讶的高呼， 天哪，天哪，天哪，你是怎么做到的？多亏了那块刀片，两个笨贼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就是笨叔情况不太好。可是我爸为什么把飞机开走了呢？ 小鱼想了想，没有说马鹏刚才发疯的事儿。王法眉头紧锁，显然也没想通。 最后登上大崖壁那一步，小鱼拉了他一把，一触到那只温软的小手，王法就舍不得放开。看到小鱼毫发无损，可真是开心，死里逃生的狂喜和并肩作战的自豪，大概就是他现在的感受。不过很快小鱼挣脱开了他，紧张地看向马鹏。马鹏正和笨叔并排坐着，笨叔无力地靠在大石上，马鹏却扭头对王法视而不见，表情疲惫而痛苦。不明就里的王法首先奔向笨叔，查看了他的伤势，伤口没再渗血，体温这会儿也不高，但他的意识陷入了昏迷边缘。不管是王法喂水，还是小鱼呼唤笨叔，笨叔只是偶尔睁开眼睛，眼神空洞茫然。王法皱起了眉，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拖下去就不好说了。 哎呀，我爸到底是怎么了？如果他没走，现在是送笨叔离开的最好时机。 小鱼烦躁地看向天空， 我怀疑碧荷姐把你爸骗走了。 王法留意到一动不动的马鹏， 哎，兄弟，这是怎么了？没有受伤吧？啊？ 马鹏猛地转过头来，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心伤算受伤吗？ 王法乐了， 这是怎么了？不会是被这群笨贼挑拨成功了吧？ 丽丽讨好的接话， 哎，我们什么也没干，是他自己想不开。 还乱接话，你想贴封口胶吗？ 小鱼尴尬地打断了丽丽，赶紧替马鹏解释， 马鹏昨晚特别勇敢，没有他帮忙根本抢不下枪。 哇，这么厉害，那海盗的武器我们全都缴获了，太棒了。哎，枪呢？ 马鹏这次留意到自己空无一物的双手，摸了摸全身上下，赶紧站起来看看他坐的周围， 奇怪啊，枪不见了。 刚才心情太激荡，他记得拿枪指完小鱼后自己随手一扔。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马鹏和小鱼对望一眼，同时冲到被绑着的笨贼面前，给他们搜起了身。 丽丽挣扎着大喊，哎，我没拿，放开我，要是拿到了枪我早开火了。 枪果然没有在他们身上，被冤枉的丽丽像被马蜂蛰了般大呼小叫。小鱼忍无可忍地给他贴上了封口胶。王法开始在营地周围仔细搜寻枪支，小鱼却不时狐疑地看一眼马鹏，难道是马鹏把枪藏起来了？他还想什么时候再把枪口转向自己人吗？马鹏找枪的焦虑表情是如此自然，如果这是装的，那也太可怕了，比刚才他突然把枪口对准自己还可怕。想到这里，小鱼打了个冷战，对王法说，别找了，咱们先把笨叔送走吧，没有船能不能扎个筏子？就算到不了百花岛，至少要把笨叔送到中途的渔民岛，到了那里就能打电话救援了。王法这才发现把快艇钥匙扔了，同时也断了自己人的路，好在还有海哥这个靠山。 我们还是把笨叔转移到山顶吧，我相信海哥很快就会回来。汪恶处心积虑，不就是要去蓝洞吗？现在那边只剩了两个人，我们肯定可以制服他们。 就在他们商量何去何从的时候，头顶又响起了飞机轰鸣声，逐浪号飞机又呼啸着回来了。这次他的浮筒起落架又换回了陆地起落架。马鹏第一个冲了出去，小鱼和王法也追出来，站到山腰边上的一小块空地上，兴奋地向空中挥动双臂。 小鱼开心地喊了起来，王法，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就上山吧，跟我爸会合。 此时天色已明，只要留意营地就能一览无遗。不过飞机只是在空中 有迟疑的状态，并没有往山腰降高度，而是盘旋一会儿后直奔山顶。小鱼追着飞机的去向大喊： 爸爸，我们马上就上来。 举起手，都别动，不然开枪了。身后一个声音冷冷地传来，王法、小鱼和马鹏同时脑子一嗡，坏了。海哥把飞机开出来时特地观察了下山腰位置，不过人质营地驻扎在一块秃石下，光线欠佳，没能观察清楚。等小鱼他们跑出来大喊时，海哥刚好调整方向向海滩飞走，机器轰鸣声完全掩盖了下面的叫喊。飞机直奔海滩，却在海滩上空盘旋着没有下来。海哥惊讶地看到码头没有停靠任何船只，而沙滩上只有碧荷姐和自建两人大拉拉地站着。这不正常，昨晚逐浪号飞机经过这里时，那猛烈的炮火攻势让海哥还心有余悸，可现在海盗的队伍呢？枪炮呢？海哥又飞进丛林上空盘旋了一圈，整个逐浪岛都安静地沉睡在晨曦里，太不正常了。其实不光海哥在空中犯嘀咕，沙滩上站着的自建也在头皮发麻。妈，咱们站在这里会不会被他直接扫射了？碧荷姐向空中的海哥张开了双臂，示意他没有任何武器，嘴上却安抚着自建：儿子，你放心，他还不知道营地的情况，不会在这个时候对我们下手。自建也学着碧荷姐向空中举起了双臂。海哥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在水中降落了。不管碧荷是不是以身诱敌，他都必须冒这个险。这一次见面，碧荷主动伸手来握海哥：我们分开已经有12个小时了，很高兴再见到你。海哥却苦笑着做了个投降的姿势： 不，我现在要尽量减少和你接触，昨晚就是你一个微笑迷惑了我，让我失去了小鱼。漂亮女人的善意是有毒的。 海哥没心情跟他闲扯，眼神锐利地在自建身上一扫，自建赶紧上上下下拍打，甚至把裤兜也翻了出来。碧荷姐也上前一步，挺起胸膛，张开双臂，示意海哥可以随意搜身。海哥却不敢往他雪白的锁骨和胳膊上多看，眼神最后落在了碧荷姐空着的手枪袋上。他狐疑地发问： 你们真的没带武器？ 碧荷姐笑吟吟地说：是啊，我多听你的话呀，你让我不要伏击，我就把武器全扔了。我们现在是合伙人了，不要武器是表达我的一点诚意。海哥当然不会相信这套说辞。 你们其他人呢？ 哦，我让几个马仔回去换艘货轮来，不然怎么拖得动那么多财宝啊？碧荷姐轻描淡写地说。 难怪船不见了。 海哥还是抓住了其中的破绽，不动声色地追问： 马鹏也一起出去了吗？ 碧荷姐心里一惊，立刻补上漏洞：啊，是啊，不然他们怎么找得到路啊？我让另外几个孩子陪王法、小鱼和笨叔在营地，我知道你不喜欢太多人下蓝洞。这话倒说到了海哥心坎上，和碧荷姐的生死较量已经展开，尽管目的是为了救小鱼，他也不愿意女儿目睹那些残酷的情景。碧荷姐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挠中要害了，赶紧见好就收：可以开始我们的约会了吗？海哥举起右手： 请吧。 四个座位的水上飞机，海哥请碧荷姐坐了副驾位置，安排自建坐在了他的后方。这是一个把袭击他的最佳位置交给敌人的安排。既然汪恶没有武器，那他也表示一下合作态度。 到山顶不过几分钟路程，海哥相信见到宝藏前他们不会动手。海哥的判断没有错，不过碧荷姐一上飞机就开始发问，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明白，那个惠帝老和尚的雕像和岩洞的壁画是你搞的吗？海哥摇摇头，雕像和壁画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岛上时就有了，估计是服侍惠帝的人留下的，不过今年我对壁画做了色彩修复，所以壁画看起来像新的。碧荷姐暗自点头，这符合她的判断，证明海哥没有说假话。不过她要测试一下关键问题，我听说有一颗释迦牟尼的舍利，不知道在不在那批沉船宝藏里。你是说佛牙吗？那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请回京师的，当时还有太子少师姚广孝随行，郑和没机会截留。这个当然没有。海哥一边调整高度一边大声回答着，那暹罗进贡的金叶表呢？听说那块手表很值钱啊。海哥一怔，碧荷姐的问题还真是刁钻，他问这些的目的无非是侧面打听宝藏，这时候不能让他起半点疑心，必须打起精神回答。海哥努力搜寻着脑海中关于金叶表的资料，脸上却一点也没显山露水。金叶表这种普通物件当然有，不过你有点用词不当，金叶表不是一块手表，是用金箔拉丝织成的箔，是藩国用来给明朝皇帝写文书用的。沉船宝藏里的确找到了一份，可惜在海水里泡得太久，没什么文献价值。 下集当中，为了骗海哥带自己去蓝洞，碧荷姐尽力吸引海哥的注意，不让海哥观察人质营地的情况。不过海哥还是看到了马鹏的身影，虽然确定了碧荷在撒谎，他还是决定执行自己的计划。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So